喂，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列国纷争龙虎斗，和平的环境难得有，改革发展有尽头，国家不是唐僧肉。哎，这是打哪儿说起啊？道理很简单呢，说是纵观当今天下，战火纷飞的有没有，饥荒遍地的有没有，内乱不止，民不聊生的他有没有？所以说呀，我们才应该特别的珍视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好好的建设国家，是吧？赶紧政照分离。嗯，你看再论吗，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李克强总理考察上海自贸区行政服务中心，说了，说你们提出开展政照分离的试验，要尽快给国务院报方案啊，在一些个容易操作可以管理的领域要先行的展开，简政放权嘛，就是得放开手脚，把那个约束创造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羁绊是统统咔嚓，什么动静，砍掉啊，是吧？要改革是就不能够畏首畏尾，首鼠两端啊，瞻前顾后，大胆的闯大胆的事吗？正事，严惩腐败，讲廉政，还得接着反四方，校长书记没准绳，如何教育大学生？又是那马事啊，哈哈，不单是那个，还有别的呢。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时下眼前说人家瞭望的记者挨湖南、内蒙古、河北、安徽等地采访发现，说这两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各地干部下基层的这个调研活动明显的多了，这是个好现象，干群关系进一步拉近了，是吧？不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和诉求被发现了，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了，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呐。为什么在一些个地方也存在少数的干部啊，有那个下去调研呐不严不实的现象？怎么个不严不实法呢？比方说调研他凑天数，走马观花，开着车下基层看村庄，开着车是吗？不下地是吗？啊，引起基层群众很多的反感呐，是吗？据说啊，上级下来调研，最苦最忙的是县乡一级的基层干部群众。有的乡长说了，挺好的，虽然说忙一点累一点，那但是呢，毕竟是干部们下来了。而且以往这个下乡大张旗鼓前呼后拥的那个状况明显减少了，轻车简从成了新风尚。当然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有的干部习惯于调研之前先通气儿，鼻子不通气儿，不是先跟基层打招呼，哎，我跟你说啊，呵呵，这个星期啊领导过来，听见没有，准备一下啊，回头我们踩点去啊，你们那个别弄得什么似的，得有这个演练，哎，演练，领导下来啊，不是就说嘛，他得去看去啊，了解嘛，是了解了解真实情况。哎呦，那企业、农户、家庭参观的地点都得事先得踩到了，把话都带到了，演练好了是吧？那边怎么说，你这怎么应对？啊，对了，要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现给领导看，形式主义。哈，这个下去这个调研，说有的那个地方专门给领导挑的那个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户，嚯， 他会的书比单田芳都多。 嗯， 只要有领导来调研，就安排到他们家坐一坐，怎么样啊？哈哈，挺好的啊，吃的不错，穿的都还行啊，这那个是吧？发现不了问题呀、啊。说是等基层费劲的准备一番之后，你就说这个调研也可以了解吗？可是有的领导坐在小车之上，他都不下来啊，看看就行了，就走吧走吧，干嘛呀？这是旅游来了是吗？这都是形式主义呀、啊，还演练。你这么演练，那狸猫换太子那个事情，他永远他发现不了啊，是吗？你看人家包大人，学习学习吧，人家怎么调研的？当初看看没有？ 且止，不勉强这瞎婆搀扶朕位，与他行过君臣大礼，他若知晓便是国泰，倘若不知，再将他拿下也还不迟。王超满将虾婆搀扶朕的位， 是吧？这不就发现了吗？看出问题来了吗？还有那个呢，说那个中国传媒大学那个事情啊，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给分析了，说他们大学党委书记等八名党员干部被处分，这个事情引起社会的关注啊。后来记者给梳理了一下，所谓高校腐败有高发区呀、啊，啊，还有高发啊，包括什么呢？基建、招生、科研经费管理这些个领域，这个大学是吧？这都是知识分子啊扎堆的地方，讲话象牙塔吗？怎么出了这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呢？嘿嘿，有原因呐。新华网给分析了，首先高校腐败原因在哪儿？头一个，权力它过分的集中，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经费增多了，是吧？高校的领导作为一把手，集人财物资源权力于一身，统揽学校这个小社会的全局啊。这个东西，他要是没有了监督的话，就容易将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大肆的任性用权。二一个，缺乏监督制约啊，内部监督，说是高校有纪检组织啊，但是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多从高校内部产生，受党委高校党委的领导，换言之，高校纪委很难监督高校领导。三一个，刚才不说了吗？小社会容易形成所谓独立王国，高校在人事经费管理方面的相对自主权原本可以促进高校的快速发展，提升办学质量，然而也无疑的为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人打开了那方便之门。那位说，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哟，这说的不是他一位古人吗？哪位？ 人言滔滔多年桥，古人雅士心道高，欺君无魔非人道，转天是理呀当朝， 是吧？所以说嘛，国家他不是唐僧肉吗？打哪说起的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国家项目不是唐僧肉，国家项目被当成了唐僧肉，您听听，但凡沾点边的各方都想上来康昌来一口，是吧？说是铺设个管道，国家项目吧，管道所经之处都想验过拔毛。如果每一个国家项目后面都有一根随时挥出的金箍棒，谁还敢来打唐僧的主意呢？是吧？唐僧肉，提个问题，谁想吃啊？谁想吃唐僧肉啊？那说妖精啊！ 到，老太太到。白骨精一听，他的急忙欠身离座往外迎。妈妈，我今天请您来吃唐僧肉，但愿妈妈不老长生。说话间，吩咐小妖 马上开刀，快动手， 是吧？这个国家项目那不是唐僧肉啊，蜗居的那也不能成为伍子胥啊。哎，什么您呢？蜗居啊，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人家媒体记者给采访了啊，说北京啊，嚯，我一看还我老家呢，东三环这边周边是密布大公司，很多大学毕业的学生求职都住在这个附近，就说双井地铁站附近，记者去采访一间90平米的出租屋，面积还不小，是吧？两室一厅啊，住了26个。哎，一共摆了26个床位，还上下铺呢。哎呀，这都是所谓什么求职公寓都说不过去，他没有证照，他没有经营权，群租房，说白了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查，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是四处开花啊。工人日报记者对这个事情做了报道吗？不是，那你说这跟伍子胥有什么关系？他有啊，你看。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改革发展有尽头，国家它不是唐僧肉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这个今儿这戏放的有点少，是吧？当然也是因为有听众有这个要求啊，咱们这个适当的少放吧。因为节目时间也不是那么宽裕，再有一个今儿呢有点偏紧，没时间给您挑戏了。怎么呢？呼，差点迟到哟，出了晚了，也不晚，平时都这个点出来的，一上东二环，哎呀呀，心中叫苦不迭，说了不得了，怎么呢？堵的呀，哎呀，就说啊，这个往前杠有了半天，我才看见一牌子，哦，临时交通管控。是咱们北京是大首都，是吧？南来北往的各路的外宾啊，这个有交通管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应分。但是咱也别忘了啊，还有疏导这一节呢，你管理他也得服务啊，只讲管理不讲服务，或者说服务它不到位不作为，这个管理它是有缺陷的。什么意思？比方说能不能提前通知啊，能不能现场分流啊，多点疏导啊，办法总比困难多。要我来说，得了，咱就暂且按下这个事情不表，是吧？哪天咱们一块集思广益啊，北京首都的交通工作也得大伙多出主意啊。来看今天的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新浪说的是，习近平强调全面实施军改战略，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人民日报发文了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绝非发扬党内民主，是吧？这理解的是有误区的，党内民主也不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呢。记者调查发现，湖北建立这个地方是从严治吏，小城可以有大爱。新华网说，外交部回应啊，有记者问说，中国将在非洲建军事基地吗？此事正在协商。这些年咱们派海军出去护航啊之类的啊，它中间也需要有停靠点补给啊。那么现在呢，据说这个俄土之间这个事情啊，就是土耳其把俄罗斯那战机打下来了。新华网言道， 俄罗斯中断了和土耳其军方的联系，土耳其说了没必要道歉，双方是针锋相对。新浪说这个驻舰部可是说了啊，提倡南方分散局部供热。嗯，北京青年报啊，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青报说的是什么事呢？其他各报都一样，头版头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那么另外呢，北青报说了，中信证券遭到证监会是立案调查，有套头呗。北京晨报说了啊，往后啊得合计合计，这个急救服务准备实行明码标价。啊，京华时报说长安街呀、啊、将向东延，到哪儿呢？到通州的宋梁路，全长将达到55公里。嘿，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百里长安街啊，这挺好的。这个新京报说的呢也是通州啊未来的他这个规划啊，说是通州135打算什么呢？常住人口上限是160万啊，就说未来啊咱北京这个疏解啊，加强这个城市功能这方面的科学规划，那也是什么意思？题中应有之意。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这个念大报啊，说这个人民日报就是说这么码事儿，不是这个二孩这个政策吗？说这二孩啊，政策实施之后就落地了以后，每年要增加400万新生儿啊，说这个出生缺陷总发生率大概是5.6%啊，就这个优生优育这块呢还得再加强，是吧？人民日报说这个谁呀、三大电信运营商那可是不含糊啊，人家提速降费方案拿出来了，结果市场怎么评论呢？啊，假衰假流量不清零，政策好不好啊？啊，消费者说了，你缺乏诚意，好吗？电信资费不靠谱，这病根咋除？是吧？紧跟着边上，人民日报还有一篇言论呢，偷流量的背后，那是信任危机。哎，所以说呀，没到位，说白了。新华每日电讯说档的事儿，呼，真把我给吓着了，哈哈哈哈。说这个地下钱庄经过调查发现成为某些极个别的国企高管腐败洗钱的通道，哈，还干这个呢？是啊，今年4月份到现在，全国已然破获了地下钱庄案件92起，涉案金额是8000多亿元，不老少啊。今天的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市的人代会明年是1月22号召开啊。那么京华时报说呢，这个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规划获得批准了，北京完成了京津冀一卡通的卡面设计啊，以后这一卡通是真通了啊。今日人物，这个公务用车，哎，人物嘛，他车是人开的呀，公务用车又怎么了？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这个哪儿啊，大兴那边有一位群众啊，简称大兴群众，哈哈，发现了哟，说怎么还有这个号牌啊，啊，红灿灿的，哈哈，写着安检 啊 ，JB 啊 ，JG-004，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后来一调查呀，说这车是大兴旧宫镇安全科的啊，安检吗？这号牌是国家发的吗？啊，不是啊，自制的。哎，自制号牌啊。对了，那你这个涉嫌遮挡号牌，这是违法的行为啊。大兴安监有关方面表示了啊，说这个使用自制号牌呢，是因为当天有联合检查，那也不合适吧。是不是那得规范呢？是不是您说？北京晨报说了啊，今日人物啊伴游啊一块出去玩去，那怎么了？哎呦，这家伙啊可了不得了，说是网站上有专门有这个网上啊叫伴游网站啊，说挺好的啊，你看出去一块玩去吧，是吧？这个有个大姑娘陪着啊，又狗狗又丢丢。哎呦，这里头有事儿，涉嫌从事色情交易。嚯，就说网上这个有些个啊，这个不法之徒得好好的啊整治打击，那必须的。今日人物，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老崔，哪位啊？崔永元啊，小崔嘛，多少年了，岁数也上来了，那必须得叫老崔了，是吧？啊，老崔怎么了？老崔在这个微博上挂骂，就说啊，有一所大学，好像是他们那儿的学生，跟这个崔永元啊，应该是话不投机，言语不合，主要是观点之争啊。这个农业呀，什么这那个啊，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反正是就骂这个崔永元，崔永元就把他们给截了图，然后就在他的微博上晒出来了，晒晒吧。嚯，就说这个事情惹了争议。要我说啊，这个行为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吧？许你骂就许人家挂，是吧？这个对这种不文明的这种风气啊，勇于的站出来和他们做斗争，是吧？咱也不是别，咱对着骂那不叫斗争，那你本身你不是也不对了吗？但是呢，你把他这个行为晒一晒，让大伙儿瞧瞧，哎，我觉得这主意，那位说明白了啊，话里话外可以借鉴吗？您说呢？ 哎，我说，哎，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4038啊，手机尾号这位兄弟说，这个精细少了，说以为是那个骂人的，把我给吓唬住了呢。不能叫吓唬，是吧？这个虽然说话不好听，不文明，不礼貌，我已经跟这些人已经明确指出来了，你这么说话不合适，是吧？你这个听上去感觉不像老北京，哈哈哈，哪儿都不像，是吧？但是呢，人家提的意见要是有道理，或者有他的原因的话呢，咱们也得考虑，是吧？这个跟吓唬不吓唬是不一样的，是吧？4148说，以后上班骑车还着那急啊？我告诉你，坐公交都不行。我跟你说，堵的是高满豪平，是吗？堵着车我就想起林教头来了。哎，怎么意思？你看野竹林嘛，望家乡去鲁园，是吧？8572说了，我懂京戏啊，但是不会唱。这段献给8572。哈哈哈哈，这个8107您反映这个事儿呢，我给您扫听扫听，也建议您呢到住建委啊之类的去问一问，是吧？9418啊，呵呵，这个9866啊，很多朋友啊说这真是啊弄虚作假，这个事情咱们必须得好好的这个查一查，那必须的。海娟啊，大雪飘啊，说我唱这个啊，大雪飘啊，野猪林嘛，平常啊不文明的，那必须得好好的批评教育啊，魏丽大姐，是吧？保持自己的风格没有错，谢谢您。小罗，是吧？这个平常幺幺枝桃，是吧？还有这个谁啊，乡野老叟啊，我大侄女尹吴鹏啊，这个哈哈，他告诉我说这个火鸡节快乐，哈哈哈哈，对，是这么说的啊。绿萝智走翁，公交早班车，李李阳光啊，都是老朋友。还有茉莉啊，优雅，是吧？说是刚才讲这段啊，人家这个报社调查说有那个地方个别的领导干部下去调查